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薇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北京时间19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故事天地。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临上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播出秋之韵系列欣赏节目，今天请欣赏李广田的散文《秋天》。文学主打新单元，请您继续欣赏根据剧作家关汉卿的剧本《旧风尘》改编的戏剧故事。 散文家、诗人、文学评论家李广田生于1906年，1968年离世。他是山东邹平人，1929年考入北京大学外语系，次年开始发表诗文。1935年大学毕业，回济南教中学，曾经和北大学友卞之琳、何其芳合出诗集《汉元集》，他们三人也被称为汉元三诗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广田曾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云南大学校长。他负责编选《闻一多选集》《朱自清文集》，并出版了长篇小说《引力》、散文集《日编随笔》、文学评论《文学之夜》、文学书简等。他还致力于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整理傣族传说《一滴蜜》、长篇叙事诗《阿诗玛》和《献秀》等出版。秋天完成于1930年，李广田当时24岁。下面我们就一起欣赏秋天。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生活总是这样散文式的过去了，虽然在那早春时节有如初恋者的心情一样，也曾经有过所谓狂飙突起，但过此以往，船便永浮在缓流上。夏天是最平常的气候，人看了那绿的黝黑的树林，甚至那红的像再嫁娘似的嘴唇似的花朵，不是就要感到生命之饱满吗？这样饱满无异于完结，人不会对它默默的凝视，也不会对它有所深思了。那好像要烤焦了的大地的日光，有如要把人们赶进墙缝里去一般，是比冬天还更使人讨厌。而现在是秋天了，和春天比较起来，春天是走向生的路，那使我感到大大的不安，因为我自己是太弱了，甚至抵抗不过这自然的气候之变化。为什么听了街巷的歌声便停止了工作？为什么听到了雨滴便跑出了门外？一只幼芽，一朵诗云，为什么就要感到了疯狂？我自恨不能和他雨水和谐，他鼓作的我太不安定了。我爱他，然而我也恨他。即使到夏天成熟了，这才又对他思念起来。但是到了现在，这秋天，我却不记得对于春天是些什么情长了。只有看见那枝头的黄叶时，也还想。这也像那绿柳裁黄半未匀的样子，但总是另一种意味了。我不愿意说秋天是走向死的路，请恕我这样糊涂安排，宁可把死路嫁给夏天。而秋天，甚至连那被人骂为黑暗的冬天，又何尝不是走向生的路呢？比较起春雨夏来，我说它更是走向生路的。我将说那落叶是为生而落，而且那冰雪之下的枝条里面正在酝酿着生命之夜，而他们的沉着的力，他们的为了将来，为了生命而表现出来的 这使我感到了什么呢？这样的气候是我所最爱的了。是的，就是现在，我觉得现在正合了我的歌的节奏。我几乎说不出秋比冬为什么更好，也许因为那枝头的几片黄叶，或是那篱畔的几朵残花，在那些上面是比较冬天更显示了生命，不然是在那些上面更使我忆起了生命吧。一只黄叶，一片残樱，在那联系着过去与将来吧。它们将更使人凝视，更使人深思，更使人怀想及希冀一些关于生活的事吧。这样，人曾感到了真实的存在。过去，现在，将来，世界是真实的，人生是真实的，一切都是真实的。所有的梦境，所有的幻想，都是无用的了。无用的事物都一幕幕地撤了过去。我们要向着人生静默、祈祷，来打算一些真实的事物了。 我想该是这样说：我愿走在道上，不愿停在途中。所谓人生，是走在道上了，前途是有着希望的，而且路是永长的。希望小的人是有福了，因为他们可以早些休息，而他们也最不幸，因为他们停在途中了，那干脆不如到地下去。而希望大的人呢，他们也是有福的吗？绝不，他们是更不幸的。然而人间的幸与不幸却没有什么绝对的意义，谁知道幸的不幸与不幸之幸呢？路是永长的，希望是远大的，然而路上的荆棘呀，手脚的不利呀，这就是所谓人间的苦难了。但是这条路是要走的，因为人就是走在道上。真正尝味着人生苦难的人，他才真正能知道人生的快乐，深切地感到了这样的苦难与快乐者，是真的意味到了实在的生存者。话说得有些远了，好在我这篇文章是没有目的的，现在再设法拉他回来。人生是走在道上，希望是道上的灯，但是在背后推着前进，或者说那常常在背后给人以鞭策的是什么呢？于此让我们来看看这秋天吧。实在的，不知不觉的就来到秋天了，红的花已经变成紫紫的，又变了灰，而灰的这就要飘零了。一只黄叶在枝头飘摆着，你会觉得它即刻就有堕下的危机。而当你踽踽地踏着地上的枯叶，听到那簌簌的声息，忽而又有一只落叶轻轻地划过你的肩背飞了下来时，你将感到了什么呢？也许你只会念道：落了。等你漫步到旷野，看见那连天衰草的时候，你也许只会念道：衰了。然而朋友们，你也许不曾想到西风会来得这样早，而且也不该这样凄冷吧。然而你单薄的衣衫已经是很难将息的了，全家都在秋风里，九月衣裳未剪裁。这在我年年是赶不上时令，年年是落在了后边的。埋怨时光的无情是无用的，而更可怕的还是人生这件事故吧。到此，人不能不用力地翘起了脚跟，伸长了脖颈，去望一望那道上的灯塔。我真不愿看见那一只叶子落了下来，但又知道这叶落是一回必然的事，于是对于那一只黄叶就要更加珍惜了，对于秋天也就更感到了亲切。当人发现了自己的头发是渐渐的脱落时，不也同样的对于头发而感到珍惜吗？同样的，是在这秋天的时候来意味着我们的生活。春天曾给人以希望，而秋天所给的希望是更悠远些，而且秋天所给予的感应是安定而沉着，它又给了人一只恐怖的鞭子，因为人看到了这位秋先生的面容时，也不由得不自己照一照镜子了，给了人更远的希望，向前的鞭策，意识到了生之实在的，而且给人以沉着的力量的，是这正在凋亡着的秋。我爱秋天，我对于这荒凉的秋天，有如一位多年的朋友。 好了，李广田的散文《秋天》我们欣赏完了。完成这篇文章时，李广田还是大学刚毕业不久的青年， 但是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他的文字技巧和思想内容都是比较洗练成熟的，在诗情画意、山光水色的描写中透视出富于哲理的意趣。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请继续欣赏根据剧作家关汉卿的剧本《旧风尘》改编的戏剧故事。昨天我们欣赏了这个戏剧故事的上半部分，风尘女子宋引章嫁给了恶少周舍，不久就受到了虐待，她向自己原来在青楼中的母亲和姐姐赵盼儿求救，赵盼儿设下了一条妙计，进入文学主打星。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他们来到郑州，找了一处柳荫坐下来休息，盼儿还要重新整理一番，他吃透了周舍这类嫖客的心理，细心厌旧，钻穴密缝，惯会在干净地方下去。好一个盼儿，慢里青丝，浅施脂粉，珊瑚沟芙蓉扣，淡雅衣衫，轻移莲步，慢转腰身，罗裙似水任漂流，俨然是大家闺秀。此一番非得叫好色的周舍看得两眼冒火，恨不能眼里生出两只手来。盼儿整理完毕，问张小贤：我这装扮这模样能勾得动周舍那小子吗？张小贤看了看赵盼儿，故意倒在地上回答说： 哦，别说那小子，这一会儿连小贤我都酥倒了。 我早已打探明白，这座客店正是周舍那小子开的，大姐该看你施展手段了。 盼儿走进客店，稳稳重重，大大方方，慢声说道： 小二哥，你打扫一间干净房子，放下行李，给我把周舍请来。小二听罢心中大喜： 嘿，天上掉下来一个大美人儿，赐给我一个买好情赏的机会。 他脚后跟踢着后脑勺似的一溜烟跑出客店。那周舍刚才还来过，对小二再三交代，店里如果来了可疑的美人，马上给他送信儿，不在家里到妓院里去找，不在妓院到赌场里去找，不在赌场就到牢房里去找。 小二正在自言自语嘟囔着牢房茅房，迎面正撞到了周舍。 周舍摇摇摆摆走进店里，看见赵盼儿两只放光的贼眼转也不会转了，人就好像坠入五彩祥云之中，如醉如痴，光张嘴出不了声。盼儿不冷不热地说：周舍你来了。周舍使出风月场中不熟假作熟，不亲装作亲的惯技说： 啊，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大概在东南西北天地元皇那个店里，你弹筝给我听，我不是还送给你一个褐色绸缎。 盼儿说：小贤，你可曾看见？ 我没看见他有什么褐色绸缎。 周舍这种人从来不怕在女人面前碰钉子，对于没上手的女人他是越碰越来精神。 哦，是了，早起杭州客商散了，我赶到陕西客商的店里吃酒，我不是给了大姐一份饭。 小贤，你可曾看见？ 我没看见。 盼儿见周舍如此嫌皮赖脸，就板起面孔说： 好你个喜新厌旧瞎了眼的坏胚子，为什么绕来绕去假装不认识我？周舍这时方才看清楚，眼前这位美人感情是赵盼儿，当时就翻了狗脸。哦，原来你是赵盼儿，好好，当初破坏我和宋引章婚事的就是你。小二，关了店门，先给我打张小贤这小子。此时的盼儿袅袅婷婷挨近周舍，将他掐一掐，捏一捏，靠一靠。周舍，你好好的坐下听我说。你在汴梁的时候，好多人对我说起你的大名，说得我耳满鼻满的，就是见不着你。后来总算是见到了，害得我茶不思饭不想，只是想着你。赵盼儿停顿了一下，看周舍像等着挨宰的羔羊一样，便冲他娇娇地笑了笑。听说你要娶宋引章，我能不生气吗？周舍，本来我想嫁给你，你却偏偏叫我保媒。周舍呀，你最能体贴女人的心，你哪能不知道我们女人最常害的就是这嫉妒病。小贤，把车套好，咱回家去。赵盼儿早把个周舍的魂魄勾出来了，凑上前去捶胸顿脚地说：哎呦，都怪我眼里生钉，心中塞粪，不知者不怪罪嘛。盼儿见火候已到，赶紧扯回来说：你真的不知道？那好，从现在起我不许你出店门，只陪我坐着。周舍赶忙说：哎，别说一会儿两会儿，一天两天，就是一年两年，十万八千年，您的儿我也能坐得住啊。说着便向盼儿身上猴去。周舍一厢情愿地和赵盼儿私缠，正在兴头上，忽听店门外有个女人连喊带骂，心里不免一惊。这来的不是别人，恰是宋引章。他按照盼儿信中的安排，故意前来搅闹。没等周舍反应过来，引章早已闯入店里，破口大骂：周舍，你这没良心的，你好几天不家去，我好心好意来找你，原来你和赵盼儿勾搭上了。与其这样人不人鬼不鬼，还不如和你拼了。说着向周舍一头撞去。宋引章的出现使周舍出乎意外，当着赵盼儿的面塌了台，周舍好不扫兴，抄起一根木棒要打死宋引章出这口恶气。盼儿怕自己的姐妹吃亏，拦住周舍说：你拿这么粗的棒子，如果把他打死可怎么了？周舍说：丈夫打死老婆不该偿命。盼儿说：哦，如此说来谁还敢嫁给你？盼儿边说边使眼色，看着小贤好歹把引章推出店外。盼儿怒目圆睁，对周舍大加斥责：周舍，你设下的好圈套，你在这里耍弄我，却叫你媳妇儿跑来骂我羞辱我。小贤，套好车咱回去。周舍被闹得晕头转向，对盼儿又是赔礼道歉，又是大骂自己龟孙子驴肝肺，给盼儿消气。盼儿故意背过身去说：哼， 这丫头太不贤惠，又嘴尖口恶，你如果真心爱我就休了她，我便好嫁给你。周赦这小子并非等闲之辈，心想宋引章是我平日打怕了的，给了他休书，他一道烟似的跑了，到时候这娘们要是不嫁我，我不是落个肩头扁担两头拖，不能大意，得先把这娘们砸瓷实。周赦盘算好了，嬉皮笑脸的打了个哈哈，对盼儿说，奶奶别怪你儿满肚子都是驴马的见识，要是我现在就去把媳妇儿休了，你把眉毛下边那一对肉帘子啪嗒撂下来，闭上眼再也不理我，我不就落得个肩头扁担两头拖了？奶奶你得起个誓啊。周赦，你真的要我赌咒？你若是休了媳妇儿，我不嫁你呀，叫堂子里的马踩死，灯芯草棍儿打折我的腰。周赦听了，一块石头落地，紧着张罗买酒买羊买花红。盼儿见旧引章之事已有八成，心里高兴，但是休书尚未到手，还得加把火。他满面春风，嫣然一笑说，慢点张罗，只要你对我真心实意，不用你花一文钱，我情愿倒贴嫁妆，自己走进你家门。你休了宋引章，我不会叫你赔本的。这么便宜的事儿，周赦还有什么不肯的？宋引章按照赵盼儿事先安排好的计划，大闹了客店，回到家中坐等周赦。不多一会儿，周赦兴冲冲又气呼呼地走进房中，引章迎上前来，满脸堆笑说，啊，你饿了吧？要吃什么茶饭？周赦不理睬他，提笔写了一纸休书甩给他，哄他立时出门。引章满心欢喜，却故作不依不饶，啊，你真的休了我？当初你要我是怎么说的？你这害天灾的，你这没良心的，你这背了时的负心汉子，你哄我走我偏不走。这一闹，周赦可真急红了眼，三下两下把个引章推出门外。引章怀揣救苦救难的休书，一口气儿跑到客店与盼儿会合。盼儿厌罢休书，顾不上多说话，即刻启程回汴梁。周赦赶跑了引章，急匆匆回到客店去圆那新婚的好梦，不料已经人去屋空。周赦这个惯于行骗的主，怎肯吃他人暗算，随后赶去紧追不舍，还真叫他追上了。他死死抓住宋引章不放，哼，你是我老婆，为什么逃走？你给了我休书，是你赶我出来的。休书上的手印儿应当五个手指头，我给你那休书只有四个手指头，做不得数。引章吃周赦这一诈，慌了手脚，忙掏出休书查看，被周赦冷不防一把抢去，撕了个粉粉碎。周赦这下子来的精神，说要去见官，连赵盼儿都是他老婆。盼儿旁观多时，担心吓坏了引章，这才一字一顿地说，撕碎的是假的，你的花花道道逃不过我的眼睛，真的早就换到我这儿了。 周舍头一回栽在女人手里，怎肯罢休，拽着盼儿和尹章告到郑州衙门。州官升堂问案，周舍此时还想依仗老子的权势，上得堂来连喊带叫：“大人可怜，魂乃我媳妇。”“谁魂乃你媳妇？”“是赵盼儿设计魂乃我媳妇宋尹章。”周官又问盼儿，盼儿回答说：“宋尹章是有丈夫的，被周舍仗势强占为妻，昨天又写了休书，怎么是小夫人赖他的？”说着呈上休书，周舍干瞪着两眼，光剩下眼唾沫了。就在这时，忽然从大堂外传进一片喧哗声，原来是安秀时接到盼儿密报，闯大堂鸣冤告状。他上得堂来对州官说，他早就聘下宋尹章，被郑州州舍强夺为妻，媒人就是赵盼儿，请大人做主。事情到了这个份上，周舍只有胳膊折了往袖子里吞。州官宣判宋尹章仍归安秀石为妻，赵盼儿回家安分度日，责打周舍60棍子，撤销官商身份，与普通百姓一体当差。打了一辈子家雀的周舍，临了却让家雀啄瞎了眼睛，怕肩头扁担两头拖，却偏偏鸡飞蛋打。这正是巧盼儿妙使手段救姐妹，恶周舍赔了夫人又折兵。 好了，根据剧作家关汉卿的剧本《旧风尘》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欣赏完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小丹晨光代表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故事广播稍后的节目。 聆听人物生活轨迹的飞扬与落寞，感受人物心灵世界的丰富多彩，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人物空间。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不能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人物空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创维 OLED 电视，高端电视之甄选，三大科技，超强画质，临场音效，全时 AI， 无蓝光，最健康，呵护你和家人的眼睛。中国每卖两台 OLED， 其中就有一台是创维。 生活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